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请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民营演出公司久违文化近日举办2018北京演出项目发布会，将有多部经典大戏亮相北京，其中小提琴大师艾拉·马利肯《魔琴之夜》音乐会今晚将登台北展剧场。来听本台记者小易的报道。 久违文化2018年的演出季汇集了一系列国内外的精品节目，除了世界第一舞剧《大河之舞二之舞起狂澜》之外，还将带来原版音乐剧《乱世佳人》，这也是同名原著第一次以音乐剧的形态和中国观众见面。久违文化董事长张立刚： 乱世佳人呢，可以说是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个超级 IP。 这次呢，我们邀请了这个法国的这个作曲吉哈，也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音乐剧的这个作曲，它是法国音乐剧的三剑客之一，也是一直活跃在法国音乐剧剧坛的一个巨人。我们这次的这个导演呢，是刚刚因为《雾都孤儿》获得2017年法国音乐剧大奖最佳导演的小辣椒，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导演。我相信这次的这个碰撞将会带给观众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震撼的音乐剧。 今天晚上由久违文化出品的欧洲琴魔艾拉·马利肯演奏会即将在北展剧场和观众见面。 艾拉·马利肯，可能中国的观众不太熟悉他，但是他现在在欧洲是非常非常当红的小提琴家，他的音乐横跨了民族、国际，也横跨古典和现代，还有摇滚，所以他的演出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说到的，说他的音乐具有穿透人灵魂的魅力。 下面来关注一组今晚的演出。2018国际钢琴系列之一代宗师菲利普·昂特蒙钢琴独奏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昂特蒙是法国钢琴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演奏德彪西、拉威尔等法国作曲家的作品见长。这次他的选曲也以德彪西和拉威尔为主。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弗朗茨·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今晚演出最后一场。歌剧中音乐保持了高雅的艺术品味，还穿插了不少生动活泼的喜剧性插曲。剧中对于舞曲的运用也颇有特色，其圆舞曲与施特劳斯的相比更舒缓，也更加抒情。京味话剧《牌坊》今晚继续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剧由演员杨立新执导，讲述的是清朝末年庚子之变期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同时展现北京独有的手艺人在乱世之中的风骨。由波兰著名导演格热格日亚日执导的中文话剧《铸剑》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话剧改编自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讲述了2000多年前铸剑师甘将被楚王设计杀死，他的儿子眉坚尺成年之后，为了给父亲报仇，将自己的头颅和宝剑交给了一位巫师，成功杀死楚王的故事。舞台剧《熊猫和小鼹鼠》今晚在中国某剧院大剧场演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天空阴沉，升温乏力，最高气温在冰点上下，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下午山区有弱的降雪，城区降雪就要等到夜间。预计今天夜间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雪天气，京城有望迎来今冬的初雪，降雪会导致路面湿滑，并可能造成道路结冰，对明天早高峰影响较大，请注意防范，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山区有小雪，偏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临近咱们这个过年的时候啊，电影市场这个气氛也是相当热烈，竞争相当激烈。 对，前两周我们跟大家这个在周末版四点有戏当中呢，咱们回顾了很多导演的这个电影，他们的系列的这些电影作品啊。那么这周我们依然是延续这样一个这种方式哈。那现在在电影院当中有一部电影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啊，这就是陈凯歌导演的大作啊，《妖猫传》。 这已经是进入腊月份之后咱们的第一个周末版， 哎， 所以咱们这重头戏啊不能少。咱们就这妖猫传啊， 哎， 这股妖不是这股热烈的气氛啊，哎，一起来跟大家聊聊这陈凯歌导演的电影作品。 要说凯歌导演呢，他近些年来这个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昨天我还看到这个有一篇文章在分析这件事儿，说为什么凯歌导演最招黑，是吧？ 天生自带招黑体质， 好几部电影啊都被大伙黑的不行啊。按说呢，这凯歌导演的级别是吧，在我们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啊，他的电影所获得的奖项，绝大多数人望其项背啊。可是他的作品呢，也被网友糟改的不行，是吧？所以其实凯歌导演就很特殊的一位导演啊，他的作品也是有他独特性啊。咱们就先从《妖猫传》来说起，这样吧，这个我们之前大家听的都是预告片呀，还有这个很简短的片段。今天我们能稍微能多听一点点，我觉得至少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它真的是很吸引我啊。这个从日本来了一个这是 驱魔师， 驱魔师啊， 其实是一高僧啊， 哎，要来这个请过来到皇宫当中给皇上治病啊。然后这驱魔师就发现呢，这皇上这个死很蹊跷啊。我觉得开头的这个故事啊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看看能不能引起您观影的兴趣。 贞元21年正月癸巳，倭国法师空海前来长安驱除邪祟。 陛下这个样子有多久了？ 7天7夜，睁眼无眠，请施法吧。 白左使， 在。 且皇帝猝死于风邪。写啊， 法师。 皇上病天是大内机密，法师跨出这扇门，就当从未入过唐宫。 哦， 擦擦鞋底。 没想到宫里召我， 是为了皇帝的病，可天子却明明不是死于风险。 空海法师， 白作师，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 太医已经说了，皇帝死于风险。 都抬出去。 七日不眠，不可能是风邪所致。在下起居郎白乐天，专写天子行旨，不知道皇上真正的死因，我下不了笔。 白左使在宫中多久了？ 三年了。怎么？ 内宫豢养的玉猫是黑色的吧？ 我在宫里三年多，从未见宫里养过猫。 刚才伏低跪拜，手上沾了一缕毛发。 不错，只有猫毛才会这么又细又软。 你在找什么？猫脚印。 这就是说，有一只猫不但进了宫，还靠近了皇帝的卧堂。 你的意思是说，皇帝的死跟一只猫有关？ 什么东西？ 皇帝已死，后起李诵。 李诵是谁？ 马上就要登基的太子。 哎，刚才我们就听了《妖猫传》的这一个片段啊。 你刚才说这一开头很吸引人。 嗯， 确实在电影院当中看完这一段之后，很多人有一个感觉啊，这空海探案传奇就要开始了。 嗨、哎、是。对，这时候这个还没狄仁杰什么事儿呢是吧，啊。狄仁杰还没到他呢吗？是吧？没到，到武则天了？ 不对吧？狄仁杰过去了， 已经都哦，已经都过去了哈、 哎。对，这是因为已经是玄宗啊， 啊，玄宗 和贵妃的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 啊啊啊！ 所以这个狄仁杰应该是 在 武宗看的， 对。 这个时候啊，空海这一段我也是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因为原著对比来看呢，空海因为是跟这个他的一位日本友人啊一起来中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在这部电影里面来调整一下啊，为了符合这咱们广大中国观众的这个口味啊、也为了这个电影呢能够有更多的中国的故事性，所以呢就加入了说在原著小说里面只是存在但并不是最重要的白居易、白乐天作为空海的搭档。 对啊，这一对搭档也是挺有意思的啊。那么不知道这个刚才我们这一段之后啊，还没看《妖猫传》的朋友们是不是有兴趣到电影院来看看这部电影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妖猫传》的一首推广曲啊，我们听到的是 MV， 在这段 MV 当中啊还有很多关键的台词帮助我们更对这个电影有更深的印象啊，我们来听听这一首 Shape of Miracle。 云想衣裳，花想容。 Hello, so you are my miracle。 我在娘家今天晚上会跟我们说话。 不可能。 读不读？ 读。 Don't leave your words, bring them with you now. You're still in charge of what you felt. No one can tell you how to finish your love that was so easy to start. 这是男人的推销。去、哎、 看什么呢？你们就是白鹤少年。 又听了《妖猫传》啊电影的推广曲 MV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顺着《妖猫传》往回来说。《妖猫传》虽然不是凯歌导演最棒的一部电影，那肯定也不是这个口碑最差的一部电影啊。那接下来我们哪壶不开，我们就提提哪壶，好不好啊？ 刚才说了这个招黑啊， 嗯， 在当年可能最招黑的一部就是从无极开始的。 对， 无极呢，当时有一个叫做馒头的什么什么血案啊， 嗯， 就是不提了，还是说这部电影。 你看无极呢，其实，现在回来看啊，确实这个当时被黑啊，那是因为我觉得啊，这个画面上这个占了很大的一个因素，确实如此。我觉得那一部电影，那是凯歌导演对于大场面呀，是吧？这个特别精致华丽啊，甚至是很多这个叫现代电影技术的一种探索，我觉得是从那部电影开始的啊。其实无极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讲究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无极的世界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 不要哭，清晨。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满身，伸出手来，吃的不是还在吗？吃吧。 可是留给妈妈的。 你妈妈已经死了，永远也吃不到了。但倾城要活下去，可你愿意再去死人身上找吃的吗？你愿意做别人的奴隶吗？孩子，无极里有每个人的生老病死，每个人的悲欢离合，也在里面。它可以给你天下最好吃的东西，最美的衣服，最强的男人的宠幸，天下一切都是你的。但只有一个很小的条件，你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真心的爱，就算得到了，也会马上失去。 我愿意， 这是一生一世的承诺，答应了就永远不能改变，除非时间逆转，河水倒流，人死复生。 倾城，记住 刚才听的是这个无极的世界啊，这个世界反正是，总之还是跟爱有关啊。往往这样的世界的设定，其实它容易写出一个哈，就是让人为之动容的故事啊。 这个叫魔幻也好，叫玄幻也好，当时呢，可能大家对这样的作品接触还不多。那些年当中，可能我们看到的这是陈凯歌导演比较独特的一部作品，跟别人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而且到今天为止，我们回头再看这些电影，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他每次都想抓住的东西有很多。这在里面呢，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要各取所需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理解的一个点。可是在这里面呢，在无极当中，至少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可能能够共同抓住那个点并不明确。 那接下来我们就抓一个共同点啊，这共同点它有一根主线，是一个小道士啊，从山上下来了啊，经历了凡世间的种种啊，有这个什么兄弟这个之间的矛盾啊，还有江湖上的恩怨啊，这就是道士下山啊。道士下山呢，我是个人觉得这是半部好电影啊，前半部挺好看， 啊，你都割裂成前后半段、 哎、后半部实在有些乱啊，所以呢今天给大伙还是听听前半部，尤其第一个故事很有冲击力啊，刚一下山遇到吃鸡的范伟啊、嗯、把人鸡给偷了啊、嗯、来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站住， 跟我说话呢， 赶紧喝一鸡给我 啊， 看 早说呀，早说给你也买一只，这只有主了， 给不给？ 不给。 不借。 不借。是我不好，早给你不就完了吗？谢谢你救了我。 不谢。 不行， 没名没姓，拦下，是山道师傅给我起的。趁机我不在，咱俩扯平了啊。 那当初为什么上山呢？ 你问我爹娘去，为什么一生下来就把你扔到了道观门口的台阶上？要不是我师傅他们把我捡了，这两天就没我好下场。 你父母肯定遇到难处了啊。 嗯，我不恨他们，我恨他们就真变成没爹没娘的孩子了。我就想知道我是哪天生的，别人都有生日就我没有。 今天就是你的生日，你刚下山就有荷叶鸡吃，还不是生日？ 叔，谢谢你给我吃鸡啊。 你晚上住哪儿啊？ 睡哪都行。我还没问你姓什么呢。 我姓崔。 哦。 想不想每天都有口饱饭吃？ 想。 有没有欠人钱没还的事？ 身上哪有钱、啊、 有没有答应人家的事没办呢？ 答应我师傅下来找个饭吃还没办到呢。 真是官。 不行，我叫你爹行不行？爹， 叫师傅。 哎，刚才我们又听了这一段道士下山的一段， 我就突然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前半部分 啊， 有林志玲嘛？ 啊，对对对对，确实，林志玲范伟的组合，你看这是不是陈凯歌导演？ 这是非常大胆、 啊，对，很有想象力、嗯、啊，而且他确实是为这一段故事的核心服务增色不少、嗯、啊。 至于后半段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也是、嗯、 啊， 是因为。郭富城和张震、 嗯、张震嗨、哎、对怎么看这俩人戏份怎么别扭啊。好了，上半段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啊，一念之间张杰和莫文蔚带来的道士下山的主题歌，同时呢也请大家等待一下啊，咱们下半段继续来回顾我认为啊这个凯歌导演最棒的两部电影，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谁面前一片云里雾里的山，推开门，我是看风景的人。转一圈，见线外线，见天外天，天地间，我牵挂的是哪一眼？ 哪一圈，泼墨留白的分寸感。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人生那些年的不到残渣，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 看一看前路弯弯，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弹雨断弦，挥一挥地阔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之间。

8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航天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三环丰益桥到杨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山区的能见度还不错，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本市低层受偏东风的控制，相对湿度增大，扩散条件不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的气温在0到零下5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今天天空阴沉，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不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来回顾陈凯歌导演的电影作品。刚才赵亮已经埋下一个伏笔，说这个最好的在后头啊。 嗯， 最好的其实这个后头呢应该是说往前倒， 往前倒啊。 在应该是在他这个拍摄的电影当中有很多关于历史性的故事、或者说有人物的传记性的故事，这要说的其中一部啊是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 嗯，咱说的是 梅兰芳。 梅兰芳啊，或者说这个京剧元素吧，啊，相关啊。 嗯， 梅兰芳，我个人认为这是《霸王别姬》之外，凯歌导演最好的一部作品。 嗯，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啊？ 虽然说呢，跟真实的梅兰芳，他的包括电影当中出现的人物、人物关系啊、人物的生活履历，还有很大的出入啊，但是呢，至少这部电影为我们讲了一个荡气回肠的啊这个大艺术家的故事啊。 有人也是对于梅兰芳呢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看法，也是把它割裂开来看。 嗯， 因为从一开始于少群演的这个少年的梅兰芳， 嗯， 到后来黎明的这个成年的中年的梅兰芳，好像各有各的看法。一般来说对于于少群的这一段呢，还是赞赏的朋友更多一些。 对， 嗯， 这个当中的赞赏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一个元素是什么？ 是专业性吗？ 不是，我觉得是时代意义。就是说他其实讲了、当年梅兰芳先生他遇到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们今天或者说我们永远都会遇到，就是一个艺术的革新的问题、对不对、对，他虽然是那个样一个年代啊， 新旧的冲突、 对，那么与他这个演对手戏的实际上是在观念上唱对台戏的，那就是因为这个戏大火的十三宴嘛、是不是、王学其先生这个凭这个戏可以说老来又红一次，对不对？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片段，这就是讲的是啊十三宴啊，这个跟梅兰芳两人真的唱起对台戏之后，那么呢十三宴居然是败给了自己认为我这个没有任何毛病的这个戏啊，居然是败给了梅兰芳，心情不爽啊，宁可赔钱也绝不低头。 嗯， 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我这认为这是两面的，一面这就是老先生们对艺术的这种 坚守、 尊重；另一方面，这当中是不是也有固执的一面 抱残少缺， 哎，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面呢？所以我觉得电影在这个方面处理得很好，我们就来听一听失败了之后十三燕老爷子是如何表现的。 今儿的戏没毛病啊。 哈哈，没毛病，你今儿晚怎么输了啊？ 王三儿，台上这么尊贵的地方，容你这么糟践？ 呸！马三儿，明儿个啊，反正您不能唱了，您再唱，我又得输几千。 甭想， 输就输了吧，何必？ 输了，我才更要唱。 那您就赔钱吧。 太爷， 好啊， 这可是个大数，咱们恐怕一时点点不开。 哎，看巧了，我明儿一早就要。 三爷， 再大的数，大得过十三宴吗？瞅见这个了吗？ 嗯， 这是前朝皇太后亲赐的翡翠帽证。 嗯， 归了你了。 得嘞。 加了还有一件，也是前朝皇太后亲赐的，那玻璃匣子你见过 啊？ 也归了你了 啊？ 够不够？ 这没有了翡翠帽证跟黄马褂，十三宴还是十三宴吗？爷，您跟老梅家那什么交情啊？我没跟您禀过啊，我去过老梅家一趟。他奶奶一听就急了，明儿一准不会让他再唱了。 哦，上梅家去了。 对，不用，不用秋梅兰芳。十三爷只要给我点小面子，咱们就所有一笔勾销，怎么样？ 马四儿，我给你面子， 那您就再给我鞠个躬，咱就了。 爷，人都有低头的时候，谁让咱们在矮檐底下呢？ 可那得爷乐意。哎，老三儿，回来，你把这把椅子搬走，我嫌你给我坐脏了。 好，你厉害。要不怎么说你天下无敌呢？给您提个醒啊，钱我明儿一早就要。 马四儿， 马松， 滚！ 嗯，你等着瞧。 贝尔爷， 哎， 你真的去美家了？ 爷爷，今儿咱不唱。 随你，那是你自个儿的事，与我不相干。 爷，大今儿个了，您能容我说你一句吗？都是自家人，咱们挑明了吧。您没得可挑。是要脸还是要命，您只能挑一样。您要是真不要命，大劲儿您就唱。 吓唬婉华是不是？他起小是个胆小的孩子吗？甭拦他，白费，甭管谁劝，我是非唱不可。 好，张成，我们听了电影梅兰芳的一个片段啊，当然了，这个电影当中有很多精彩的人物，你比如说其实经常在凯歌导演电影出现的哈，英达啊，一讲到这个跟京戏有关呀，是吧？这个比较精明的商人呢，英达就出现了啊。 这里头还有孙红雷是吗？ 对呀，孙红雷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有颠覆性表演的角色，对不对？他跟梅兰芳就是电影当中啊两个人的这个恩恩怨怨啊，也是讲得很好。 还有就是章子怡， 嗯 啊，我就又想到了今天我们正在上映的《无问西东》当中年轻的章子怡， 对， 和那个时候他演的那样一个 孟小冬 段 啊，章子怡确实很棒。 但是说到这里，这些人物跟什么样的梅兰芳相关呢？就跟黎明塑造的这个梅兰芳是相关的。 嗯，对于黎明的梅兰芳啊，肯定很多人呢不满意，但是我觉得， 因为那句话怎么说的？说如果张国荣还活着。 啊，是，确实是啊，但是我个人这样认为，就是如果你是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啊，从这个最粗浅的认识京剧艺术或者说认识梅兰芳的角度，那么你来看这样一部电影，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没到说不够级别的那个程度啊。当然了，这个梅兰芳大师他的艺术成就以及很多戏迷业内人士对他的熟悉，那就造成对这个角色的挑战性也实在是太大。 对， 他还不像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个《霸王别姬》，毕竟那是一个虚构的啊，虚拟的人物，是不是啊？ 那我们在说《霸王别姬》之前，是不是也得回忆一下当时黎明？ 哎，对， 这样一个形象， 听听黎明唱的主题歌啊，是我啊，就是我，梅兰芳，来听听这首歌。 相信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还有结果。如果我要越过的海洋和波动要比别人更多，我该欣然接受。哦，每一个季节里都有合适的花朵，在自己的旅程中都坚持着。雪地里梅花曾芬芳过，种下兰花悠悠土蕊浅浅不落。生命就好像一条不可知的大河，出发了以后千倍的绕过大山，穿越平原是非曲折，本来就是必然失恋，悲欢又离合，纵然再难舍点滴藏心中。只是我平凡的一个我，在天地的面前我选择继续往前走。我只是我，在这个时代中我只求留下不亢不卑的解说。就好像一条不可知的大河，出发了以后千倍的绕过大山，穿越平原是非曲折，本来就是必然失恋。 好了，听过黎明演唱的是我啊，我们终于来到了最经典的凯歌导演的这部电影啊，《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可以说中国影史啊，哪怕拿出来我觉得唯二唯三的两部也必须得有这部电影啊。首先来说，他获得的这个国际奖项成就啊，这个几乎是无出其右啊，并且在那个年代将咱们中国的京剧艺术其实是予以电影的方式推向世界。 没错，霸王别姬1993年作品，在我们知道第一次应该是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然后呢奖项就自不必说了。在我们知道的《霸王别姬》背后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可能坊间的传闻也有很多很多。 嗯， 到今天为止，《霸王别姬》被认为是陈凯歌导演最好的一部作品， 这自然是有公论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看到陈凯歌导演在他的作品当中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探索。其实《霸王别姬》当中就有很多新的探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电影《霸王别姬》的片段。 哎，袁谢今儿个来捧场了。 没听见我盖着锁呢唱吗？把血都赠出来，我就让听明白了，没他四爷的捧场，咱在北平也照唱照红。 那你也悠着点。 没事，到了看节上，我俩手轮着撑在腰里，帮着提气。 这儿 葡的 这儿 哎呦你别闹。哟四爷， 久仰久仰，二位果然是不负盛名。 四爷您捧场。 唐突了点儿，算是见面礼。 哎呦喂，都说当年太后老佛爷，哎，他老人家赏戏有这样的手面吗？ 有吗？ 没有啊。 四爷， 你这让我们蝶衣怎么当得起啊？ 霸王别姬这一折渊源已久，本是从昆剧老本千金记里脱胎出来的，好多名家都在这出上唱栽过，读你程老板的虞姬快入纯青之境，有点意思。有那么一二刻，元谋也恍惚起来，以为虞姬转世再现。段老板，霸王回营亮相，到和虞姬相见，按老规矩是 谁？ 按老规矩是定然七步，你只走了五步。楚霸王气度尊贵，要是威而不重，不成了江湖上的黄天霸了。 四爷，您梨园大拿呀，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您能有错吗？ 哦， 您要是都出了错，那我们兄弟这点玩意儿还敢在北平的戏园子里捞？ 四爷，您得栽培我们。 好，听完电影《霸王别姬》的片段啊，我们这一期回顾陈凯歌导演电影的节目啊，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哎，真是啊，一期节目太短，这电影 想让大家听干嘛太多？ 嗯，确实是啊，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啊，也是这个跟大家能够更多的回听一些，品味导演的这个良苦用心，可以这样说啊。我们也期待着啊，首先希望凯歌导演好好休息一阵子，据说《妖猫传》拍得太辛苦了，《 妖猫传》真的是一个大手笔，不管大家评论如何 啊，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至少《妖猫传》从它的视觉效果上啊，展现了说陈凯歌导演这样一位资深的老导演不断汲取不断前进啊，而且是不断挑战自我的这样一种精神。 那最后容我说一句啊，特别感谢他没有拍 3D 嗨， 就今天拍 3D 的我都反对 啊，好嘛，行啊，我们也期待陈凯歌导演再一次给我们献上他的精彩作品。顺便也说一下，2018年好几位大导演的新作也要跟我们见面了，包括张艺谋、 影， 还有这个姜文导演的这个《侠隐》，是吧？我们也期待一下啊，这些资深的大导演们他们的新作。 最后，咱们以什么来做结尾呢？ 那当然是经典的张国荣先生的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 是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纵然寂寞不去。